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95集，宋福团自己都只漆过一次001，后来一直作为纪念妥善保存，要带出来都只牵着，从来不骑，那玩意儿谁受得了。蓝河做的纸制品那么好，这也是里头唯一的残次品。老太太一拍001，就扬蹄狂奔起来，甚至因为知道背上是谁一般格外卖力，只是她跑起来脚下一浅一深，时高时低，十分明显。老太太无语，老太太反应敏捷地抱住驴脖子，好险没摔下去。此时的他大约就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骑着驴时的宋福团一样，这驴跑得既瘸又快，眨眼间颠到百米外了。而蓝河才喊到一半， 奶奶，他是瘸的，他是瘸的。 老太太无语， 看到了，没事儿，奶奶驾驭得住。 尾音飘散在风中，老太太好歹也是妙感山一号人物，紧紧抱着驴子，回头露出一个慈祥甚至略带回忆的笑容。想当年奶奶成仙就是因为上山路上摔死。蓝河无语，奶奶如此倔强，就这么骑着001，姿势不太好看的一骑绝尘而去。随着老太太离开，蓝河和宋福潭也猛然惊醒，一个哆嗦，到底还是初春的天气，山上温度更低，他俩露天打了个盹儿，好险没冻着。宋福潭摸了下纸驴，确实不见了，蓝河身上也多了道红痕，两人面面相觑，半晌后忍不住笑起来。老太太怎么还挺好强？蓝河捂着脸，觉得很对不起这位送装备加技能的王三奶奶，但她实在没忍住喷笑。 不行，明天必须给奶奶烧个香塔，再烧点纸牛纸马。 第二天，蓝河起来在院子里刷牙，发现也在洗漱的宋福潭一直锁着眉头，过去冒着泡泡问他， 怎么了？ 宋福潭带着淡淡的忧郁，老人家还没把驴放回来。说好了借驴代步，就这么远的道，一晚上怎么也该回庙里了吧？虽然是瘸驴，也不能一借不还呢，那是他的定情信物。蓝河一时觉得不妙了， 哎呀，完犊子，老人家越想越委屈，把001扣下来了。要么就是更可怕的结果，他把老人家给颠着了。 导演也刷着牙经过，怀疑地看了宋福潭和蓝河一眼，这俩怎么一个恐惧一个皱眉的，搁在别人身上他看都不多看，这俩人他就很担忧了。蓝河用手肘暗碰了一下宋福潭，宋福潭一愣，然后迅速舒展了眉头。蓝河甚至伸出漱口杯，优雅地和宋福潭碰了一下杯，以示亲切。宋福潭眼疾手快，把杯沿尊重地往下挪了挪。导演无语，什么玩意儿？接着宋福潭也没心情理会导演了，管他到底还有多少疑问，按捺不住地独自提前上山顶。蓝河是出了名的不信邪人设，当然不能由他去烧香，宋福潭就无所谓了，他脖子上还带着念珠，而庙感山上的庙本来就融合了释道儒，连渡海观音都有。宋福潭在外面的香池烧了香塔，不过这香就是在庙里买的了。另有蓝河昨晚连夜折的纸牛纸马也都投进去，他人也不知这是他自带的。火焰在香塔中窜着极为热烈，一张完好的纸片从炉中飘了出来， 就像是被风无意吹出。宋福坦捏在手里一看，正是他的001号。宋福坦心中一松，再仔细看，这001微微破掉的后腿上竟是用金箔裹了细细一道，与纸张几乎融为一体，如果不是颜色，绝对是修补的天衣无缝。待到蓝河他们也上来时，宋福坦给蓝河一看，蓝河狂喜，难怪这么晚回来。心软的老太太没生他们和驴子的气，反而把小瘸驴的蹄子给治好了。蓝河感动地道， 哼，真是神仙奶奶。 离开前，他一定要偷偷去给奶奶上柱香啊。白天，蓝河继续录制，在妙感山景区管理人的带领下，去看了大片的山杏花，很是漂亮。就在这风光之前，景区管理人把事先准备好的委任书给了蓝河、陈星宇他们几个。这是妙感山旅游宣传大使的委任，为期一年。这虽然是和节目组提前商量过，以往每季也有类似给京城景点民俗宣传的，但这毕竟是妙感山，也是妙感山第一次颁发或者说批发这个职位。即便更多是旅游意义上的，还不是什么级别特别高的景区，但陈星宇还是很郑重。经过淼淼的事，他对妙感山挺尊敬。很早以前都说另一处压髻山是富乡，而妙感山是穷乡，因为压髻山坐落在官道，许多达官贵人进乡，而妙感山吸引的是普通民众。但事实证明，人民群众才是最牛的。妙感山后来也得到了皇家承认，现在来上乡的也不乏名流。作为曾经的京城宗教中心，妙感山在华北一带，尤其是很多中老年人心里的地位还是很神圣的。大家一一接过，说两句感言。新任宣传大使之一蓝河在镜头前夸赞这里的自然风光，哎，空气很清新，风光秀丽，让人忘忧。他用的词语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但偏偏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一只狐狸从草丛里窜了出来，左右张望，仿佛在呼应他的话。蓝河无语，他迅速避开一点。工作人员们眼睛都睁大了， 是野生狐狸吗？ 因为在山上，又不是庙会期间，游客没有那么多，却也有些围观群众在不远处，全都惊呼起来，也很稀奇。导演疯狂抬手， 嘘，不要惊动了小动物。 拍他，拍他， 演员反应。 陈星宇说道：“ 哇，这是野生狐狸，看起来好闲适啊。” 景区管理人反应很快，虽然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野生狐狸这么不怕人的出现。 啊，是的，我们妙感山景区十分注意保护山林、野生动物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。 蓝河惊讶地感慨，声情并茂，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野生狐狸，在京城能有这样的地方，真是太难得了。 胡大姑娘无语，胡大姑娘跳到蓝河身边，抱着她的腿躺下来，哼哼唧唧发出狗狗一样的叫声。蓝河只好伸手撸了一下狐狸， 好热情的小狐狸啊。 胡大姑娘瞥了蓝河一眼， 哼，知道我的好了吧，帮助你建立一个有爱心的公众形象。 蓝河无语， 你们在干什么？ 有道声音传来，蓝河转头一看，是个老头。景区管理人见了就打招呼， 李先生，没事，这狐狸是自己冒出来，我们就跟他玩玩。这几位都是我们的景区旅游宣传大使呢。 导演听他喊先生，心里多少就明白了，他在京城也这么久了，知道这应该是个乡头。毕竟这里是金顶妙感山，对方还对狐狸如此关注，那些顶仙的乡头 当面是不能直接喊相头的，这样不尊重，都是叫先生。李相头是带弟子来挂号开点的，看到他们疑似戏弄狐狸，虽然不知是否有灵性，还是出言阻止。现在看清楚了，只在和狐狸玩，狐狸不见被禁锢，反倒是听到他们颇大的动静，还躲到了草丛里去。景区管理人还说这些是做宣传的明星，李相头神色缓和了一些，同时有点想做这几个明星的生意了。在京城的大量高人们都很乐意服务富商、明星等等迷信且愿意花钱的人群，所以他很有高人风范的道：“ 年轻人，万物有灵，你们这样也算是结下善缘了。” 这娱乐圈还真有些养狐仙的明星传说，包括陈星宇都有传闻他儿子是拴娃娃得来的。果然，陈星宇和陈星阳表情还好，蓝河只是礼貌的道：“ 保护野生动物，人人有责。” 李相头无语，景区管理人打圆场：“ 今天节目组也是来给咱们宣传妙感山景区的， 咱们继续录制吧。李先生，你去上香。” 李先生点了点头，像他们，各大乡会和景区管理人之间关系也是比较好的。走开后想了会儿，他才在弟子的提醒下想起来，就说这个演员有点眼熟啊，前阵子那个传说被江河道长行礼的明星吧，但据说根本就是个不信邪的，正气足到被请去镇宅。嗨，这个钱看来他是赚不到了。这一季的《燕京碎石记》录制完全结束，大家在妙感山合影，因为人比较多，都站在了古道的阶级上。摄影师在最下面拍摄， 茄子， 大家都摆出姿势一起喊茄子。不过在同声齐喊的那瞬间，不少人隐隐约约听到了呸的一声，比如节目组的编导之一就听到了，还问站在前面的蓝河：“ 你有没有听到呸呀？” 蓝河用棍子用力戳了下地面，若无其事地道：“ 没听到，是谁不小心吃到头发了吗？” 编导恍然：“ 哦，有可能。” 导演笑眯眯地对大家道：“再次谢谢大家，代夫还家了， 代夫还家。” 众人纷纷互道，这也是妙感山的传统了，上山则道前程，下山则说代夫还家，这里也有蝙蝠纸花售卖。蓝河走到最后，回身对着金顶的方向拜了拜，其他人带道符没有他不知道，但他和宋福坛是真得了装备。这天不只是燕京碎石记的官博，妙感山风景区的官博也发了花絮照片和动图，说多了几位宣传大使，其中还有蓝河被狐狸碰瓷的图。点开动图还能听到狐狸哼哼唧唧撒娇要摸的声音，跟奶狗差不多，不愧是犬科。 哦，我去，妙感山庙会那么多次，为什么没有狐狸碰瓷我？ 燕京碎石记每期都会推广旧京好去处和民俗，真的很棒。以前去过一次京城都只去了那些名气大的名胜古迹，看来这季记下了好几个下次想要去的地方。 我朋友那天刚好去春游，据说蓝河摸狐狸的时候有个神棍，不知道是摆摊算卦的还是道士，跟他说这是结了善缘，蓝河说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。 笑死，呵呵，那他很棒棒哦，不愧是妙感山宣传大使。 我知道，那上面算卦的每年要交10000多摊位费，估计是想赚一笔是一笔。 说好的明星都很迷信呢。 也分人吧，只能说这圈子挺讲究，而且听说蓝河是少数民族啊，可能信仰跟我们不太一样吧，不太信算卦这种。 你寻春哥哥都能给祭神的猪头化妆了，能多迷信啊？根本就啥啥不忌讳吧。 什么？我寻春哥哥是少数民族，为什么我才知道？ 哎，隔壁帖子看到了，清梦几何不是快播了吗？有工作人员爆料来着，说是母亲少数民族，但他个人资料一直写的汉族。 我也看到了，据说是蒙古族，只是内地长大汉化很多了，父母不都是教师吗？但也在剧组还展示过民族技能，而且你们看他鼻子挺高的，有点那意思哈。惊了，哥哥，花臂大哥脸是蒙古族，难怪那么萌，爱了爱了。 蓝河还浑然不知自己是半个少数民族的事情已经被知道了，虽然内容完全不挨边，他正在和经纪公司通电话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